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继续为您播出《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中越两国禁毒执法合作依然任重道远，双方禁毒执法部门在情报线索交流核查、联合侦控案件、证据交换、嫌疑人遣返、边境联合扫毒机制建设等方面的合作提高很大空间。两国警方表示，今后将进一步建立健全、常态化打击边境地区毒品犯罪联合行动工作机制，在高层面建立点对点联络机制，确定联络人，保持24小时热线沟通，进一步加强情报交流与联合执法，力争在联合侦办案件、锁定跨国贩毒团伙、跨国提审案件、调查取证等方面取得更大突破，共同侦办一批跨国贩毒团伙案件。此次张桂刚在金兰湾的秘密侦查，就是由越南缉毒处长易洪天配合共同成立的一个两国联合侦破小组。此时吴小芳在张桂刚身边与童雪彤对接，传递最新截获的网络程序的内容。缅甸第七特区集团又有一批新货，3天后要飞往金兰湾凤凰半岛。童雪彤当面报告了王建义。 3天后要飞往金兰湾凤凰半岛。 王建义在指挥中心边思考边自言自语。 这是个机会啊，可以将计就计，收网擒贼。 童雪彤，给动摇发报，立即通知他的小组，在明天上午10点前返回指挥中心。这次行动要制定一个可靠的方案。 王建义一字一句地说。王建义不仅深入前沿亲自指挥，还多次飞往北京，向公安部领导汇报在金三角缉毒的作战方案。如何打击缅甸的多个大毒枭，单靠中国警方不行，只有在缅甸军警的配合下，在国际缉毒联合会的支持下，由中国警方牵头组成一个国际化的缉毒战线，才能获胜。解决了军哥帮通过海上运输毒品的问题，王建义又把重任交给了具有独立作战能力的超级缉毒侦查员张桂刚。新的战斗又要打响了。指挥中心内一块大屏幕上，通过童雪彤的操作，出现了金兰湾的全貌卫星图，并且在凤凰半岛和顿尾岛处标有红色的三角。两排椅子上分别坐着总部缉毒专家组主任王建义、板红公安局局长史希建和公安部缉毒特别小组成员吴小芳、费新龙等。张桂刚拿着教鞭，指着金兰湾卫星立体地图，边比划边讲述着他的计划。 在越南东部握着一个三角形的海湾，周围有两座群岛，在中间可以出入的港口便是金兰湾。别小看里面三角带圆形，像个葫芦，面积可不小，有60平方公里。大家看这儿，是凤凰半岛。我审讯了胡明华， 他早在3年前就参与缅甸军戈邦英敏的毒品走私，在越南每年从英敏那里贩海洛因2000公斤，而且都没有被越南警方抓住。我们从胡明华交代的情报获知，英敏在湄公河运输到越南的海洛因遭到了打击后，胡明华帮助英敏在这个地方凤凰半岛的秘密机场，通过第七特区集团的私人飞机，每次走私2-3吨海洛因，最多的一次偷运了4吨。王建义问了一句：“凤凰半岛的地形，你们侦查清楚了没有？”张贵刚接着说：“我们小组按照胡明华交代的具体地点进行了侦查，在半岛的机场，仅靠海边500米，有一个隐蔽的小码头，他们通过一艘小型快艇，把货物运送到8海里的东南方向的顿尾岛，就在这里。可是，海警海上巡逻也很严，一旦被查，他们还有一条秘密通道，就是半岛的崖壁下，有一个不为人知道的山洞，里面可以开一辆装载4吨的货车，直通顿尾岛。但是，岛与半岛之间的警卫很严，想进入洞里，必须要通过越南警方配合。目前还只剩下顿尾岛了，我们还没有上去。据胡明华交代，他只上去过一次，所有扩建和水中码头由缅甸第七特区集团还有在越南内部的人联合负责。王建义站起来走到大屏幕前，指着凤凰半岛和顿尾岛说：“这是一条秘密运输海洛因的通道，与越南警察合作切断海上和岛洞地下运输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顿尾岛有一个水中码头，很隐蔽，有来往的国际商船在离码头2海里的海上停泊，通过快艇把海洛因运上商船。这条大的运输线牵扯的有墨西哥 C-11 还有哥伦比亚的基寇和他的情人克劳迪。最近国际缉毒联合会多次与我们沟通，对我们提供的在金兰湾顿尾岛的信息很重视，还派了一个小组来了解情况。对于顿尾岛，先不要打草惊蛇，监视从运货上船在远洋抵达何处，谁接货，要把背后这条庞大的国际毒品交易链条彻底铲除掉。”吴小芳冒出一句：“我有个想法，不知可行不？”史希健笑着说：“呵呵，看来我们的女侦查员出去了一趟，有不少进步啊，说吧。”“ 当然进步喽，越南毒贩胡明华可是我抓获的。” 吴小芳冲着王建义撒娇地说。“ 王主任，你可要为我立功了。”“ 立立立大功。” 王建义又严肃地反问：“你有什么想法，我听听。”吴小芳站起来说：“ 我明白王主任这盘国际大棋的布局，通过金兰湾顿尾岛反侦查出远在拉美的大毒枭。我想，第一，把缅甸掌控的大毒枭英敏想办法调到金兰湾，我们可以与越南警方合作对其抓捕，切断缅甸与拉美毒枭的联络。第二，利用我们抓获的马枭投下了这枚棋子，现在的可用之处就是通过这枚棋子卫星定位，秘密从海上跟踪那艘走私毒品的商船，与国际缉毒联合会共同侦查，抓获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大毒枭。这可是世界级的国际缉毒行动方案。”说完了， 所有人都愣住了，包括王建义在内。他不敢相信部署这番行动方案的竟然是眼前20多岁的女缉毒警察吴小芳。足足有20秒钟后，王建义才仿佛回过味儿来，认真地说：“ 说得好啊，动脑筋了。张贵刚、费新龙，你俩的意见呢？” 费新龙听后说：“ 有道理，是到控制缅甸英敏的时候了。我同意吴小芳的方案，我会按照总部最终方案执行。” 吴小芳想得比我周到，他年轻，有一种超前的侦破意识和全局意识。 张贵刚还没说完就被吴小芳打断：“ 我比总部领导还考虑全面。” 王建义说：“ 也许是的，你是一线侦查员，你的方案不分上下，只要可行就是最好的方案。” 张贵刚接着说：“ 我同意吴小芳的方案，分三步走。第一，如何把英敏这个大毒枭调出来。第二，让童雪彤控制奴媒的网络点或摧毁他。第三，定位顿尾岛，如何跟踪毒品商船，如何联合国际缉毒警察打掉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大毒枭，需要有个详细的侦查作战方案。这个时候我想该请老局长王万珍出马了。史希健对王建义说，张贵刚说的这些问题只有老局长能帮我们，那里有代号鸽子。王建义说，对，代号鸽子，他就在毒枭身边，马上请老局长王万珍。由于中国缉毒警与国际缉毒联合会密切配合，又得到了缅甸、泰国和老挝军警方的积极协助，打击毒枭的活动不断深入，使得佤邦的华子深感不安。这天晨雾中，华子被身边的护士叫醒，听到阿炳有要事报告后，知道是昨夜他交代给阿炳的事。华子穿上绿色的缅军披风衣，把小手枪插进腰间，然后双手利索地把头发往上一捋，显得十分精神。他大步走出卧室，朝楼阁的一处走去。阿炳全副武装，在那里已经站立很久，见华子出现，自然走上前，小声地说， 华总，情况摸清楚了。 英敏还是用他的飞机，第二批货什么时候起飞？ 还没等阿炳汇报，华子迫切地追问， 是英敏的第一架飞机，押运和直接交易的还是多尔，何明富全程掌控。 何明富这个人非同一般，他超出我的想象啊，在金三角与我在一起，我总觉得此人有超能量的另一面。 阿炳问， 你怀疑他是双重人物？ 说不准，但是你必须盯准这个人的行动方向。 英敏有什么动静？ 金兰湾是英敏的大手笔，每年有上百吨的货要通过那里与墨西哥交易，还有一批鸦片也在运往哥伦比亚，这可是巨大的利润，占缅甸整个产量不少比例。英敏身边有一个女人叫奴梅，太聪明了，都是她通过秘密网络交易制定的路线。 这些我比你清楚，我听说第三批货英敏要亲自去金兰湾，不知是真是假，给我弄清楚，我们可以有计划。 明白， 下去吧。 华子站在那里好久未动，他想到很多，盘算的也很多。华子双手再一次紧紧捋着头发，深深叹了一口气，然后转过身来，走出密室，登上了那个熟悉的山坡，朝山野间走着。晨雾缭绕在林中，可以透过朝霞的光泽看清山间小道，还有那一颗颗华子亲手栽的青松。在青松与山茶花的中间，是座青石垒砌的坟墓，那是华子父亲的墓。很多年，华子很少来这里，哪怕有一丝的表白，都怕阮龙有猜疑。阮龙被干掉后，华子来过一次，在墓前磕了三个头。今天，华子又来到父亲墓前，站在青石碑前合十祈祷，什么话也没有。所有秘密都在他心里。而此时的第七特区集团，英敏在安排了第三批货物后，何明富依旧穿了一身休闲西服，戴着墨镜，腰间隐藏着手枪。从机场检查完，他突然返回集团内，要亲自见英敏。多尔也知道何明富求见的理由，而这个理由是何明富在越南金兰湾凤凰半岛与多尔商量建议的，是在第二批货物经过海上快艇运输时遭到海警司令部的阻挠。货物单上虽然有第七特区集团总裁英敏的签字盖章，但海警人员两次都不见英敏本人，此次必须英敏亲自到场签字备案。对于这种事，何明富当然委托英敏的特别助理多尔向英敏报告，但多尔在汇报之后，英敏犹豫着不想离开缅甸，也考虑到金兰湾人生地不熟， 怕遭到不测，没有答应。于是一大早，何明富便亲自登门求见英敏。 有什么找我那么急？ 英敏从里屋走出大厅，见了何明富先说， 还是多尔说的事吧。 英总，我不知道多尔怎么对你汇报的，我今天来是关系到金兰湾这条海上通道的长期性和绝对畅销啊。 哦，我听听。 何明富的开场白起到了作用，于是他小声并且带些神秘地说， 我们的货是通过缅甸航空计划中心府南私下开通的，府南又是老军哥帮府洛的儿子，对吧？ 英敏点点头，皱起眉毛反问， 怎么出问题了？ 没有，府南的好处都得到了，但是金兰湾凤凰半岛航行管控还有海警司令部私下没有得到好处。我和多尔在运输快艇时，海警司令部看了我们的合同单，他们提出要你亲自到场做个长期备案。我说有总裁的签字我全权负责，他们说我没资格只认总裁，否则海上快艇装运便会被叫停。 不是还可以走山岛地道吗？ 可以走，上次用了一辆4吨卡车运输，同样要你的签字和备案。如果你不想去，我们就放弃那两条路。 放弃？放弃了怎么办啊？ 偷运，还是从湄公河船运，再改装的货船夹层装运海洛因。 不行，湄公河刚发生大案，现在对过往的船只沿途有多个国家警察检查呢。要不我在金兰湾偷渡走私？ 英敏没吭声，走动了几步在思考。突然英敏转过身来对何明富说， 通过府南开辟的这条空中航线，而且我也启动了在越南海洋集团的关系，现在问题来了，很明显我要请客了，他们眼红，海警眼红，钱也给了，还是要加钱。 我带钱去就行。 不，你带多少钱也没用，他们想见我，想做大生意。 英敏走上前靠近何明富小声说， 你安排下陪我去一趟，只告诉多尔，别让华子他们知道，我当天去当天返回，要保密。 对于华子，英敏一直有防备，时机没到，英敏想等完成海上大生意后再彻底把佤邦灭掉。 你放心，我马上布置。那什么时候起飞呢？ 英敏看了看手表， 30分钟后上飞机。 张贵刚按照王建义精心部署的跨国缉毒方案，趁着黑夜秘密带领缉毒小组出发了。天不亮，中越边境山岭的公路上行驶着一辆改装的越野车，山岚的晨雾仿佛把那辆车给抹去，融化在山脉之中。 动摇动摇，前面500米就是边境检查站。 动摇明白。 张贵刚开着车对身边的吴小芳和费新龙小声说， 做好准备，马上过境，越南警方易鸿天在前面等候。 前面有一点亮光，是边境检查站的大门。张贵刚停下车，吴小芳与武警执勤人员互敬礼，然后吴小芳掏出特别通行证，武警战士看后又检查车辆，便挥手放行。对岸停着一辆越南警方的车，当张贵刚的车开进越方一侧时，易鸿天处长上前迎接，随后便开车进入一座山中基地。晨雾越来越浓，把他们的车影浓化在山林之中。此时此刻，在指挥中心里，王建义和史希健紧盯着童雪彤的跟踪信号以及发回的地理位置图。王建义看到张贵刚顺利进入越南后，对身边的助理说， 陈志，你马上按第一方案布局，可以让老局长王万珍动身了。记住，还要接上老挝缉毒的老侦查员，上午10点前必须到达金兰湾海滨大酒店。 这时陈传来赶到， 对王建义汇报。王主任，老局长已经接到了。 陈志，你一路陪同，要照顾好啊。 王建义交代。 这可是关系到这场缉毒的重要一步啊。 突然，童雪彤看着电脑说了句， 不好，努威有新动作。 童雪彤有些惊讶，在改变不同方式追踪那即闪即失的网络信号，可是很难捕捉到。王建义问， 怎么样，是英敏发现了什么？ 进不去，一般密码不行。 童雪彤边操作边说， 是奴梅新设置的程序，不是双保险的事。他加密了国际最先进的天马一号程序，属于先进国家国库的密码。 王建义小声猜到， 一定是跟哥伦比亚或者墨西哥的毒枭有关了。 童雪彤再次解码都没成功。王建义提醒道， 你接通国际缉毒联合会的网络平台，把这个网络程序传过去，共同想办法。 童雪彤很快连通了国际缉毒联合会网络平台，国际缉毒办当日值班副会长马克立即与王建义通了话，把多渠道信息和王建义沟通。中国缉毒警侦查到缅甸大毒枭英敏的线索，先从中国多个地区部署了多个贩毒渠道，再到金三角湄公河，最后到金兰湾海上运输，走私到哥伦比亚与墨西哥。这个线索给了国际缉毒联合会很大贡献，成立了由马克和王建义的国际侦破调查组，在国际范围内全面开展工作。 打开了， 童雪彤有些兴奋，经过多次解码，看到了一个网络定制的海洛因毒品交易单，有来自哥伦比亚与第七特区集团的每年260吨，有墨西哥购置第七特区集团上半年210吨等等。 这是个非常隐蔽的毒品国际交易平台， 童雪彤请示。 王主任，是否发给国际缉毒联合会？ 先等等，你的对手老同学奴梅很灵啊，万一动了他设计的网络程序会打草惊蛇。你采取冷藏方式，先不要惊动。我当前急需的是作战第一方案，英敏的行动轨迹。 王建义正说着，童雪彤在旁边另一台电脑上发现了问题，立即切换到主屏幕。只见一架飞机在早晨8:05在缅甸第七特区的山间小机场起飞。 王主任，是英敏的私人飞机。 童雪彤报告。 卫星定位，及时与动摇号沟通。 王建义说着解开衣领，一场大战开始的架势。 同时告诉越南警方，要秘密开始围剿行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解忧书房。 更多更好就等于更幸福吗？资源有限，生命有限，人类该如何追求无限呢？掌握知识就能拥有智慧吗？不如来解忧书房吧，我们可以用阅读、体验和思考来练习平衡身心，寻回幸福时光。周一到周五每晚9点首播，4日午后2点重播。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